Thank you. 起，他也懒得醒。

Thank you.

儿普棒儿，荷花儿儿荷叶儿，上有露水珠儿深。水哥 亲人儿，恩情。

写着破碎的幸福，我的付出，这一生绝不会让你孤独，就像你陪我走的路，最后却不一定同住。 何时开？